去征服，用热血燃烧黑夜等待。

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. Viva la vida, Coldplay.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它视作为对生命的一首颂歌。Viva la vida， 开始我们下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欢迎你在周三的下午继续开着收音机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跟和你一起唱保持交流和互动的方式，可以找到微信，打开你的微信，搜索一下公众号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。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给戴毅留言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。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雨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